情仿佛最终我只刻意放弃，情已终结无余地，我却心不死，人只懂等你，谁要分离，延迟了班机都不肯别离，最忧郁的一刹终于等到你，忙还手奔向客机，我已太欢喜，如新生境界，完全撇弃从前世纪。 知道谁爱着你。